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系 off 麦之前已经惊紧冇料到嘅动漫游戏展2017。 呢个即系老梗，年年照去。 顺便提埋书展 系 嘛？ 系啊，因为跟住唔够，即系咁讲埋书展啦、啊。今年系两个都冇去嘅。嗱，动漫展唔去咧，基本上我系除非有特别 event， 即系某啲声优啊或者咁样，我去先去。一般动漫展我都唔去嘅。 今年过呢时都好似 有咩啊？ 唔啱口味嘅啫。 有咩？今年有边个嚟？今年 我都冇啦。我见到都唔识，都唔知边即系真系唔系自己睇开。 因为我其实动漫展相比年头二三次。二年头咪有个 C3展嘅，嗰、那个相比个动漫展嘅嗰啲嘉宾相对讲就比较弱少少嘅， 近翻即系睇翻动画嗰班口味咯，其实 咁相比嘅弱啲，因为动漫展我一直以来就 咁、是，我就好似比较散开咗，即系周乜都有啲咁样咯，咁我实俾我听，咁我系。 跟动漫展主要系咩搭发生过，因为我今年买咗嘢，又唔系因为买嘢黐线。 你问我书展先、 啊，先书展先。嗱，讲书展先，因为撑下啲时间，因为冇乜嘢讲。书展咁叫嗱，我虽然以前即系书展由我系第二年书展去到而家，基本上每年都基本上出席嘅。今日印象中好似第一年甩底，原因就系、是、书展星期日嗰日香港打风嘅，打咗个得嗰几个钟头风，就星期日朝头早打完冇加风，风唔系叫风噶嘛。但系打風咁，我諗住香港打嗰朝頭早得12:00落咗波，咁我就好老定諗住冇問題啦。咁我就走咗上野公園即刻沙筆，諗住睇下啲即係有沙筆必去嘅。好啦，跟住睇突然間收到一封 email 話因為我哋打香港打風，所以我禮拜航機外班取消咗啦，有申請退款或者轉第二班。我諗話哇，轉第二班，你啲咁嘅聯航轉第二班，即係叫做唔使諗啦。佢又打電話去 kick 卡嘢，咁我唔好煩啊，退票，而即刻新訂另一間航空公司，第一幾多星期一晚先，本來星期日凌晨機嘅，而家星期一晚先翻，星期一晚12:00先翻到嚟，另一間航空公司啦。咁咧就好啦，本來諗住星期一夜晚去嘅，星期翻到嚟個人已經殘曬啦，跟住又翻工 kick 卡嘢，嗰日輸咗一日一成就收早嘅。結果去唔成， 都冇嘢睇啦。係最尾嗰日其實， 最冇咩嘢睇噶啦。 通常最尾嗰日都實得過啲書店都收手，準備收落心態。 金書展又差唔多，書展其實年年都差唔多。書展喺冇 page one 啫嘛，嚇，就係 page one 收皮咁啊，少咗個。而 page one 係好抵死你，會每年書展都必定係喺一號，即係主管咧，中間一攔開，自然係好似一擺窿劏喺主管中間咁樣噶嘛佢。 啊！ 冇咗佢，我唔知点啦。 冇啊，其他整上咯，其他又系咁学咁运咯。 哦， 冇嘢噶。咁即系乜报啊？某啲支嘅书店啊，嗰啲。 不过其实主、啊、其实都系嗰几间撑嘅啫，三中联。 咪咯， 依个佢系书展主要嘅承办商嚟嘅，除咗定三中联啊，啲 K 卡嘅嘢一大堆。 咁正路啊！咁佢基本上冇乜大分別咯。 因為書展其實年都係咁樣，去到睇咩古靈精怪冷門書見到嘅， 我 話買啫嘛。 上面依然有日本旅遊推廣咯，同上 好似年幾年 一兩年咯， 一兩年開始 有各縣嘅代表嘅職員 擺個擺攤位喺度， 係啊， 演演養養下， 有啲政府人員喺度嘅，跟住請啲林工過嚟幫手咁樣咯。 即係成日擺攤位做下養啫，即係好似Tokyo Game Show 咁樣。 因為印象中最印象係奇屋咧，有兩個後生仔，好似第二年都見到佢，即係講廣東話。 哦， 係啊。 即系可能系外军派过嚟啦， 吓我唔知 道。因为其实 Tokyo Game Show 都有嘅，佢就系喺一个有一个区位就系摆咩啲游戏学校，以前系啦，而家就搬咗另一区啦。我几年前去就，而家我要问阿福田先知啦。咁咧佢咩游戏咩加拿大领事馆咧 kick 卡嘢嘅，佢都有嘅。 咁上面主要推就即系佢推旅行方式主要经过动漫咁样去做。 即系佢有啲摆下啦。 反而系动漫展冇好似。唔覺有咯，其實。 不過有時未必動漫展啱嘅，依咁推旅遊推廣。 係啊係啊，即係反而即係透過動漫去推廣，係喺書展做咯，其實。 書展會好啲，唔係旅遊嘅推廣嘅話，其實書展會好。 但係佢主要係用動畫嚟推啊嘛。 咁樣 佢全部都有同一個角色喺度，雖然有啲真係好正經同你講每個地方嘅名。 咁我覺得用動漫角色推係冇所謂嘅，但係問題就係你越擺書擺動漫展，不如書展，因為始終動漫書去書展會睇動漫人會書展。 但是你去書展是不是讀漫展的嘛、 啊、 即是這個情況就是他那個 我一條翻轉 你去書展的人未必會去日本，但去讀漫展的人就很有機會去日本， 但問題是去讀漫展的人去日本也未去過那些地區啦，你不是那麼多傻佬，好像我那樣就趙津啊，就去 手中都不是的，其實那邊開始推得很厲害，周圍都即叫人去叫人去，其實我想不少都吸引到人的，不像以前只是不是東京的大阪的樣， 還有就是因為真的廉航興了，興了段不是興了，是興了段時間， 不是人開始懂玩， 變成人呢即是東京啊大阪啊這些怎麼說以前有優先去的地方都大家都去過曬咯， 去厭咗。 而家而家連忙我印象嗱，日本五大都，日本主要受主要大都市裡面係比喺北海道比較窄細啲，因為太遠。暫時北海道好似香港、嗯、 北海道個問題係真係地方太大。 唔係， 北海道有連航未啊？ 未有啊！我印象中未有連航直航，未有直航。 咁其實你轉乘都唔係太貴。 你要去東京轉。 坐 SkyMark 其實 你東京轉 係咯。 唔好講唔係太貴啊，隨時嗰一程就已經等於你程機票錢，啲人一計完條數就會縮沙㗎啦。 嗱， 喂，咁你坐新幹線都係咁嘅價錢 啫。唔係，如果你話喺 新幹線， 唔係你買廉航， 咁你坐廉航都係。 如果你二千零蚊，跟住你差唔多4000零蚊，即係點都平過你直航嘅，因為直航如果你係坐 唔係啊，成件事當新幹線咁用啫嘛，其實係。 而家坐世界排名第二嗰間航空公司嘅話，都成5000多蚊啊！ 係啊， 但如果你買廉航嘅話，嗱喺香港你嘅廉航，我當係3000蚊啫，有走啦。跟住如果你買時間比較特別啲咁嘅話， 佢廉航唔使搞咁多嘢，佢過關嗰度就相 萬一 yen 到啫嘛。如果你啲冷門時間，你坐仲有喎，唔係廉航喎，唔係捷星嗰啲廉航喎，喺 ANA 喎。冷門時間咧，1萬 yen 嘅就來回都係， 即係你 唔係貴嘅， 你連埋其他車費，你夾埋可能即係同跟巴士差唔多價錢啫嘛。 係啊，其實唔貴嘅，坐飛機其實唔貴嘅。你問題就係你想要平嘅話，你就坐啲好騎呢嘅時間，即係朝頭早7-8點啊，或者晏。 你要做功課揀咗先咯。 呢樣嘢我喺日本坐國內機坐唔少，所以知道依貫點計。 即係有坐嗰個又冇過到嚟，咁冇計啦，咁就。 好啦，咁啊拖時間拖得差唔多。 差唔多啦，拖得差唔多啦，可以講翻。 书 展会冇嘢讲啦，因为大家都冇去到。 即今年就佢有旅游嚟做主打咧，就点讲啊？系含世界都一整个不平咯，真系 旅游你卖旅游书啊？ 变咗好功利，好实际啊！ 即旅游书，因为 虽然都系事实，大家都系即买书，其中一种最大类买嘅书都系旅游书吓。 但旅游但系问题就系旅游书呢样嘢系好难推嘅，因为依真系叫工具书，同埋系好限时性工具书，三年出一本，即系讲就系 NBA 你推啊我 NBA 你唔会推个 NBA 球星冇落噶嘛，大佬。 变真，而且对我哋嚟讲，旅游书关人哋咩事？旅游书上面写嘅嘢，大部分我哋冇兴趣。 唔同， 都唔 未必嘅， 都唔见得。 因为旅游 系西部生成 嘅，因为旅游书其实一样好处就系你唔需要花好多时间去揾资料，因为有时咧有啲资料咧，你如果你要自己揾第一手嘅话咧，其实花好多时间。 咁讲唔一定，即系俾第一限度，你知道由嗰笪地方先，你唔使自己去。 有基本资讯， 即系冇错啦。即系如果你对嗰个有兴趣嘅话，咁你会再自己上网去揿噶嘛。 即系例如话我 有 key 就得噶啦。 11月谂住去埋去谂住去山口县，即系长洲藩啊。 系咯。 咁嗰度系点乜山顶咁样拉丝嘅？ 啊，冇记错，系咯。 系咯，嗰个最系好偏远噶嘛。咁我就如果你唔揾到游书嘅话， 你山音都偏远嘅啦。老实讲，成个 你如果你唔揾到游书嘅话，你系你净系靠个 你冇新干线， 山口县嗰个咁嘅官方旅游网页嚟，你揾睇死你嗰个嘢。 嗰个系啊，其实日本啲官方旅游其实唔系整得太好嘅， 十个有九。日本嗰啲各个县嘅旅嗰啲所谓官方旅游拣旅游网页咧，十个九个都好鬼难用。 我讲嘅系即系点讲啊？你哋啲香港系最少我冇见过啦，啲咩圣地巡礼书系冇嘅，系冇人会教你呢样嘢。你嗰啲一般旅游书都系讲啲好， 唔系你主要问题。你主要问题系会做圣地巡游嗰班唔 需要呢啲嘢噶，你都唔佢唔，因为佢唔需要话咩旅游。 系啊，大班人就系真系唔识点样去搵呢啲点样去啊，交通啊嗰类嘢。 一小就算识都好，你就算圣地巡礼以外，你唔关动漫事，嗰啲旅游名胜，咁你都可以搵埋啊嘛。你要搵翻呢样嘢， 即系佢 我去都唔系净系去。 唔系，因为做旅游书有好处，即系呢个工具书咧。佢有時間性，但係亦因為有時間性，所以就係你可以揀慳翻好多 基础嘢啫，因为你始终又需要基础嘢噶嘛。 系啊，咁你嗰度有啲咩基础嘅名胜啊、交通啊嗰啲点样搞嗰啲，你有个基本概念喺度。 即系好多年前我廉仓喺廉仓咁样，我完全冇概念嘅，我咪走喺当时我1月1号咁样，我咪走去几个佢有开，跟住攞跟随便搵本廉仓书，跟住上面搵资料咯。 系啊，你起码知道佢基本交通设施佢啲嘢点样分布成嗰啲。 系啊，因为你只系需要嘅， 大 部分太过 听佢行嗰度好大帮，因为始终你大部分都系自行多嘅。其实依家如果日本嘅话。 揾死你啊！如果冇資料，所以其實旅遊書係最大以推廣旅以旅行做主題嘅書籍，真係比較騎呢啲。因為旅遊書其實對我嚟講就係咩？即係你會推廣馬經嘅大佬，你推廣賽馬運動，你會推廣馬經。 唔係咁，我上好似冇題材咯，咁我上變咗個咁個係。 係咯，我都真係只要頭皮揾啲嘢講咯。你話舊年可以推廣，舊年攞作為 我先嘅 podcast。 都系啦， 都系 啦，系啦。 咁讲真实，咁旧年咁样书展武侠小说都仲有啲嘅嘛，武侠小说真迹啊，倾黑夜摆展啊，因为就武侠小说都叫小说啊，大佬都系话书展有关嘅嘢啊，大佬。 唔系讲到好似真系冇题材咁样，齐方咁样真系。 所以真系，唉，算啦，书展。好啦，动漫展啦，咁啊，动漫展有咩讲下？动漫展， 冇啊，都系 C P 咯。 即系动漫展咧，就基本上就唔系俾我哋去嘅。即系我的意思系，你 一般 即系你个真系 fans 啊，系深啲嘅人，系唔会系好少会再 show 啊动漫展嘅。即系毕竟系点讲咧？你年年都系去嗰扎，然后漫画唔好话漫画 A C G 相关嘅都系。 其实你最主要就系冇一手嘢啫，其实 一年少过一年，唔止系少啊。即係好簡單，嗱、 啊、 文泉就冇咗自己攤位啦。 係啊，係啊。 嗱，跟住天下個就 散埋三科場咯。 啊， 係啊。 玉皇朝嗰嚿就又係細到嘔血。 冇啊，你 keep 得住咪東立同國村咯。 所以咪變成你要、如果你真係衝住 ACG 嚟嘅話咧，就其實真係冇乜嘢你去嘅，即係除非你係嗰啲即係點講啊？輕度 嗰啲，即係平時唔係點樣行開啊，剩嗰啲，即係突然間心血來潮，想望下 湊熱鬧咁啊，真係湊熱鬧嘅多。 又或者你可能即係 拉個細路仔嚟睇 嚇嗰啲咯。 咁變成就係你見到個場入邊，其實好多都根本就唔係好乖嘅獅子，雖然就之前逢過咧，就開始 算 OK 嘅， 咁誇張啦。 今年都貼近，但問題即係提唔起肉去咩咯，去買咯。其實咁我想，即係你平時行你見到都會有嘅嘢，或者你即係之前網上已經買訂咗買咗，咁唔。 不過問題依幾年書展嘅自從遊戲展合埋一齊，即係簡單就係、是。自從亞洲遊戲展 出合埋嘅，佢自己嘅題目多埋呢嚿嘢啫。 咁唔係，因為就年以前年尾 ，Sony 自己搞嘅亞洲遊戲展炒咗收咗皮之後，咁Sony搬咗過嚟，咁變成一隻遊戲展嗰個攤位就越搞越大。我舊年我去到，哇！Sony 攤白咁多位啊！你 咁算係好噶啦，即係最少係 A C G 嘅其中一部分啦。 咁你調翻轉， 喂， 我 問題喎， 你動漫嗰邊弱細咗，咁呢邊自然要靠遊戲商。 即係你再即係你好，應該調翻轉講你好彩有Sony呢個嚟充撐下個場面，唔係仲難睇啊！大佬， 不過咁講，即係除咗Sony同 Xbox 之外，其實。Bandai 都做咗唔少嘢嘅 ，Bandai 就年年都有響樹嘅，所以你唔會太覺得佢嘅存在。咁佢本身 咁 係， 但問題 都一年比一年低咯。不過， 但問題係即係你冇咗個位，你又空咗大嘢出嚟嘅又。 所以佢哋嘅存在好重要，即係等個場冇咁空。 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冇問題嘅。始終你一來就係、是動漫遊戲。你香港咁大一個，你夾硬將分開嘅話咧，就大家都辛苦。咁而家擺一齊，要場炒熱啲，大家開心。 唔係，我覺得最重要問題係香港個遊戲，即係大家玩遊戲， 即係嗰堆人啫嘛。 嗰啲 product 全部即係其實大部分外國啦，唔好話日本啦，即係你 game 嗰邊就偏向美國多嚇、啊，遊戲唔係動漫嗰邊就日本啲嘢多。咁其實自己你本土你。可以踏足到動漫節入面嘅嘢都唔係太多。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不論係遊戲展、動漫展、其他嘢，其實 成個市場環境根本 係 咁。 其實成個 pack 埋全部都係大家都係賣緊嘢。咁既然大家都係賣嘢咯，咁咪站埋一齊咯。 即係無謂分得咁細啊！真係個字都細啦。 咩啊？不過只係講緊佢年年都係咁嘅款，係變成就係真係去入去買嘢。 咪相比嚟講，其實我覺得 Band Dive 嗰邊即係新 Wise 嗰邊係相對講算係有啲嘢剪出嚟嘅，即係有時會剪出下啲誒。 唔係咁，佢問題佢啲嘢係自己嘅嘛。 唔係起碼問題就係 佢問人哋嘅嘛。 Band Dive 本身佢但係炒得過佢人哋，佢個倉有大啫，佢大把嘢剪啊嘛。 同埋佢落做有嘢推緊出嚟，咁佢日本又肯借件嘢俾佢收，咁咪搞掂咯。 因為佢本身佢倉夠大，你即係佢啲存貨夠，佢嗰啲資源夠多，唔係咩唔係資源啊？應該話係佢裏面歷史夠長。歷史夠長，佢咪大把錢咯，淨係自己嘢夠剪落去。 同埋佢又搞開咗個模型比賽 咧，有模型比賽咁傾下嘢，淨係呢啲嘢你剪立，相比講其實佢算好添噶啦。起碼佢真係有啲嘢剪出嚟俾睇下。 係啊，即係就算你唔睇個新聞，你睇下啲各大高手整嗰啲古典怪嘢，你都覺得有趣啦。 係啊，睇下嗰啲模型啊，睇下嗰啲動畫製作過程啊，或者嗰啲簽名 K 卡嘢，其實都係有。我記得一年係咪都係動畫剪輯？ 啊！ 剪出游戏机老呢好啲古董游戏机咧， 啊！ 有一次有个展区又剪游戏机，我觉得都几值得睇嘅。 好似有，但系好似 有好几年前，唔系有几年前。 唔系，同埋你留意下 Bandai 其实依家都唔系净系卖高达模型嘅，只 Bandai 好 多 嘅， 好多 高达模型本身就已经唔可以攞嚟做佢单独之处啊嘛。 咁其一啦，其二，即系佢其实佢发展出嚟嗰个点样个题材，其实多咗好多。即系上年，即系你同之前几年比，你见到其实高达多噶嘛。其实依家大依排就开始，即系就咩星战啊，啲卖 啊系咩？有啲美国公司就系话，我记得旧年好似有星战 啊， 有 Marvel， 即系针对美国角色嘅模型 model 嗰啲。 系啊，好似我旧年咁样，我登去排队就攞张《多德勋》嘅海报啫嘛。 即係你見到佢都係其實，即係一來真係高達個吸引低咗，二來佢都要開新嘢。 其實 Bandai 如果佢放得喺自尊心嘅話咧，其實佢最有啲白，佢其實最揾到錢嘅啦，龍珠啊、One Piece 嗰其實都係佢嘅。 唔係咁嗰度， 但係嗰啲唔係，但係嗰啲嘢係周星寫噶嘛，佢拉唔你要攞埋嗰嘢出嚟剪佢又好似拉唔到。 啊唔係啊，佢攞嚟做主力噶，其實都冇你咁講啊。 龍珠有啊，龍珠有邊 個有？開始有專區添啦。 開始，因為幾以前咧仲係叫做咩？因為只唔係自己嘢咧。 今年龍珠出第二一定大擺 啊！龍珠超係賺係真係買啊嘛！ 你連 Love Flight 都有都有個櫃可以 show 出嚟咯。咁你龍珠同 One Piece 有幾大？你知啦。 唔同 Love Flight 唔同 Love Flight 佢本身係因為佢始終係原創，佢自己公司 最少我印象中佢最少賺開有三局 嚇 三檔嘢賣緊 Love Flight 嘅嘢 係咯， 即係唔係真係佢咁受歡迎？當然係佢係有仲係有啲嘢嘅，但係就唔係因為佢咁受歡迎，因為佢賺開咗佢。 唔係佢連埋一齊 show 嘅，其實就唔係淨係接佢甩翻。 唔係佢動畫嗰邊做嘅又係自己做一檔， 即係動畫化 model 嚟 嘅嘛。直接引水貨入嚟嗰啲又係一檔， 啊、 即係變成有幾檔嘢都係賣緊甩翻嘅。 咁呢個當然啦，呢、這個 依、這個就正常嘅，成日都係咁樣噶啦，去咗咁多年都係噶啦，一個品牌分咗幾檔嘢賣。因为佢每间档嘢佢自己各有自己版权啊嘛，因为 唔系同埋佢卖嘢都唔同，有啲你高达嗰边机嘅传统模型，同埋你唔想做模型之后，佢自己有啲二元成品嗰啲啲可动，即系唔使。 今年仲有冇咩奇怪怪嘅参展商？因为以前系有好多次奇怪意味不明嘅参展商噶嘛， 未到咯。 系咪到咯？参展商就我咁黑老同就。因為佢要搞佢而家 動漫化啊嘛， 搞咩啊嘛？佢揾氣球魚屋去 幫佢畫插個角色嘛。 嗰兩件咁，但係因為會場規限，佢哋係唔買得杯麵。 合味道 冇食乜牌子， 合味道我就嗰陣嗱。如果你賣迷，如果你佢宣稱話，如果佢會場限賣迷肉飯嘅話咧，我即刻買，我掃咗落。所謂迷肉飯就係、是。合味咗嗱，合味咗。 唔系，我唔惊，我嚟紧有嚟紧， 要跟下先。 嚟紧有食物美食节，可能会见到味道噶。 合味咗所迷肉咧，就系合味咗最受欢迎嘅虾杯面，咪一肉粒嘅。嗰肉粒大家系唔知咩肉嚟噶嘛？通常嗰叫迷之肉啊嘛。咁日本有咧喺日本合味咗公司就出产咗叫日清咧，就迷肉饭，成碗饭就系呢啲咁嘅肉粒。 咁啊，其实咧就咁呢个就冇咩嘅，因为香港嗰邊你成分標示咧係要標示出嚟，嗰啲係豬肉嚟嘅。 係，即係中間咪就係呢個笑話，就係跟住就係迷肉飯啊嘛，好笑啊嘛呢個。 嗱，總之係雜肉啦，咁講嘅就係，即係要豬肉 肉粒咯，免治肉咯，其实真系。 系啊，即系啲可能即系啲骨啊骨黐住个肉搞，即系搞唔成，整上去跟住整即系整成肉粒咁样。 好搞笑噶嘛？依个系合味道嘅出得丝嚟噶嘛？系咪饭？俗称咪佢话即系出成碗，即系整个饭上全部都系咪肉啊嘛？ 咁主場睇合味道之外，好似都冇乜，即係其實連年見慣見熟都係嗰幾檔嘢，同埋即係覺得好悲哀嘅係，即係你香港麻麻都嗰幾檔都 冇咗啦， 唔係冇嘅，得到即係咩咯，慢慢衰落咯。你見頭先阿妹又講天下個攤位啊。 香港漫畫衰落其實都真係，我因為我唔敢講啦，唔熟。 你代理你好明顯見到呢幾年代理數都少咗㗎，嗰幾間。 其实讲真， 真系东立就好努力咯，系咁。 东立 keep 住，因为佢始终系做日本书啊嘛。 系啊，唔系你留意翻东立系香港同海外分开嘅，仲要系你要注意翻，你唔系佢唔系靠台湾嗰边噶。 东立嘅相对嚟讲好啲嘅，因为始终佢keep 佢自己佢有台湾，佢系做日本漫画，跟住台湾仲有啲嘢，依家嘢 拆。可以借用大啲嘢，佢都要自己度嘅，其实 系啊。同埋即系有几档一直台湾嗰啲书嚟话系啲轻小说咁样，各村嗰啲都有啦，叫做。 啊，反而各村就真系基本上台湾嘢多，佢香港冇自己特别，即系除咗嗰啲即系可能将佢本地化之外，其实原来都系台湾、台湾嗰字。 咁即系今年其实书真系叫唔怪有人话书动漫真系人越嚟越多，但系嘢越嚟越少，佢就变咗就。 呢个系啊，佢。所以反而而家好多人个意见都系同你讲，动漫节我系为 C P 嘅嚟， 系啊，根本即系点样讲咧？一个好奇怪嘅， 当一个核心的使用者会大部分会去咗 优先去 C P 先嘅， 为咗 C P。咁其实即系当年第一届就讲紧真系唔系马后炮啦。当年第一届就话睇好我哋嗰啲前途啊，嗰啲嘢，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佢个即系你见到佢系个前途系有翻啲喺度，不过咧就 起码有啲可以即系本地可以搞到嘢出嚟先，你唔似咁样即系你下下都要靠外边发布，跟住你先可以做嘢咁样咯。 即系跟住 我做得限度 CP 可以做到呢样嘢，虽然都系始终同人啦，讲到尾， 即系甚至变咗 CP 系取代咗动漫节本身做一个主菜。 系噶，其实用我眼中嚟讲，其实 喺即系真系玩开嘅人眼中就 系 咯。 其实讲真嗰句，嗱，虽然话动漫展有一五六日一二五日，但其实一二去基本上都唔会理，因为 C P 净系得足五六日三日嘅啫， 得五六日嘅啫嘛。 系啦，咁即系 三日咧，对好多摊嚟讲已经好辛苦噶啦。即系佢前面仲要同你讲， 咁佢始 终 系 三日， 咁佢始终系啲自愿，你冇钱收，你真系申请个摊位跟住自己摆噶嘛？ 你 即系靠同人卖同人去攞翻少少，即系当然啦，即系有啲就即系做开已经系商业化嗰啲，就 其实好多都其实已经出咗嚟做嘢，人哋请假最多请一日。一日起两日子，最多咪同你请五六星期五、星期六。 系噶， 即系你后边星期一、星期二仲要我请假去搞咧，就已经太 唔系。除非你咁好彩，你自己本身系 freelance， 你自己可以夹到时间。 咁你点顶五日咧？即系 唔系咁？梗系啦，咁系五日，梗系唔得啦，大佬。 同埋佢之前一路都系讲紧你三日要一次个报晒。咁當然啦，香港人就好簡單嘅啫。咁我哋咪教粉報咯。你星期五，我星期六。 係啊，輪住上咯。 啊，佢就星期日，咁啊三個搞掂咗佢。咁但係數目上多咗嘅係雖然價錢貴咗，但係數目都多咗。咁人流咧就其實幾恐怖嘅。佢因為我留到幾眼下，都見到依然係 keep 住好多人。 你最好就早啲去咯。如果你晏昼去嘅话，基本上咩啊？ 我开场入 嘅，就系话晏昼再入嗰入场嗰阵时，你发觉起码要排半个钟先入到去。 咁 入边就唔系好多人嘅，但系其实佢有客人流管制。咁即系啲人会慢 你讲排队就讲啊，之后开场第一日开场星期五。 吓 佢咧就佢而家唔系今年噶啦，上年都有嘅，我唔记得咗再上年有冇啦。总之肯定不是今年第一年，佢一般入场排头位，唔知头 N 名会排会俾会会会俾张丑你， 入面所有嘢，包括一樓即係主場館同三樓即係 CP 嗰邊，都係講緊啱啱開場的時候，冇飛嘅就又唔係唔準啦。真係唔準啦，即係優先俾嗰啲有飛嘅， 冇得入咯，即 係 可能要等， 俾你入。但係你要排隊買嘢嘅話咧，就優先俾啲有籌嘅。 哦，即係防咩啫？防沙符政策啫。 防沙符啦，上年嘈到好交關啊嘛。 你 都有錢， 你無論師傅又好，你動漫節後一定有一堆來歷不明嘅沙符可以優先入場去買限定品噶嘛。 咁佢就咁呢個唔係問題啦。咁佢但係一般入場嗰陣時咧，就咁我啱啱講咗有炸人係為咗CP 而嚟啊嘛。咁佢哋要直接上，佢哋唔因為入口就喺一樓，佢哋直接 佢要經過主場館先可以上到三樓嘅。 咁其實仲有一炸咧，就揸 VIP 飛，叫做 VIP 飛嘅人，佢哋咧就冇籌嘅佢哋。但係佢哋就開場15分鐘之後先准入嘅，咁啲 VIP 飛啊，主要係嗰啲叫做 你話，即係點樣講 ？sponsor 機構派嘅 啊，係咯， 就嗰類啦嚇。咁嗰揸嗰啲飛嘅人咧，就要遲15分鐘嘅，咁就好簡單啫。你係啊，你排得咁辛苦嘅站，咪入去排咗先，我都好合理啦嚇，係咪啊？咁呢個唔係問題啦，但係咧佢就佢一開始喺三樓嗰邊唔俾人入都唔俾入，係所有人包括排野隊嘅人都唔俾。結果咧就係、是我印象中佢係10:15先放人，我睇住表嘅。但係10:16就已經見到就揸 VIP 飛嘅人入咗去，一齊入去，即係佢哋兩個嘅入進場時差係幾乎冇分別嘅。不過因為三樓都係行佢啱啱講嗰套啊，即係冇飛有籌嘅優先，咁就冇咩太大問題，即係冇咩話啲揸飛嘅乜乜七七啦嚇。但係咧就出現個情況咧，就係佢揸飛一個排頭唯一一個揸住30幾號籌，前邊冇咗30號，唔係冇咗30號呢個 number， 係1至30號唔見咗。 哇！ 咩意思啊？ 鬼咗！ 就有 number， 有飛 number 唔見咗咯。咁咁呢啲情況咧就一不過咧就最終就係冇我冇發現，亦都冇人見到，冇任何人係 咯。 呢個1至30號有時冇人見到張飛去咗邊。 O、okay, K， 即係 冇人揸住張唔應該存在的飛， 冇人行使咗呢殺張飛，即係咁講啦。 應該就純粹係大會唔揸。差见咗一搭飞， 我即系当 然啦，但 系 开场之前咧，啲人就排头位啦，几件人就惊啦，喂，会唔会有啲黑飞走出嚟？ 系咯，即系饮，即系唔知道，又系唔知后唔知道嘅人就已经走咗去喺面前咁样。 咁最松都冇，咁啊呢个就少少好彩啦吓，咁但系咁然后就然后就见佢哋抢啦咁。即係我就我就捉咗個一般入場嘅，幫我買，幫我排簽名籌啦嚇。即係呢個，因為今年啊居到嚟咗啊嘛，即係專畫死庫水同埋話 啊，就個插畫師過咗嚟，係咪側邊嗰度一紮嗰度橫邊 K 社嗰邊咯？ 係咯係咯 ，K 社 K 社去落翻 嗰 邊入口嗰邊啊嘛， 因為係名義上係星之夢嗰邊啊嘛。佢係 因為我見都有唔少過咗嚟，可能有啲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比較知名少少咁樣嚇。 佢都知唔知名，我就唔知點答你好啦。 算唔係，起碼你睇輕少少，你都知佢邊個先啦。 咁啊，唔知咁簡單咧。 咁當然啦，呢、這個就 不過咧就咁。係啦，咁啊排啦，咁啊咁佢，因為佢簽名係第二日嘅星期六，即係其實最主打嗰日啦嚇，冇正常咧，最大粒嗰個星最咩啊嘛，咁喺佢開場簽名之前咧，就有個嗰啲叫做一點講啊，嗰啲講座 啊， 咁啊請咗阿美夢個中之人，我唔記得咗邊個啦，咁啊請咗佢個識有個嚟講講下 top show 啦，咁跟住就。咁嗰陣時咧就純粹話佢兩個有份參與，就冇個咩形式嘅。咁開場之後，我見到咁淨係 就係得條女上嚟，咁肯定係咁樣個主持人啦。咁啊，咁問題就係、是、咁，跟住咧就誒咁話區到你去咗邊？即係我印象中你係仔嚟嘅喎，你唔好話喺上台上呢條係你係你啊！即係 咩矮兩個版？ 誒，佢係冇出現過噶，佢係匿咗喺後台度，走去係匿埋咗喺後台度，跟住做乜嘢啦？就原來咧，佢就喺即佢係即場係喺後台度誒直播。直播自己畫色紙啊，即係佢畫咗一張已經打好咗底稿嘅，但係未上線嘅嘅圖。 即場畫，跟住 online 畫出張出嚟。 然後係一路播住出嚟嘅，咁台上面就啊同阿陳星優去做 top show 啦。 係啊，一路吹一路睇，一路播佢啦。 跟住咧就 top show 完，咁佢就亦都將嘢都畫完，跟住就話佢同佢講。將嘢咧就會喺簽名會，因為跟手就係簽名會，緊接咁滯嘅，就會有唔係緊接嘅，過咗好似過咗兩個鐘，過幾兩個鐘啦，應該冇印象。咁啊，跟住就係簽名會，就簽完名之後咧，過一張色紙我再攞出嚟抽。咁但係呢個消息咧，之前係冇任何地方公佈過嘅，就純粹係台上面嗰一刻講咗你聽。結果呢就我係見到有人簽完名直接走嘅，我就揞住本片再笑，又少一個對手了。嗯， 但係咩？我之前好似冇宣佈過。 冇宣佈過㗎。係 咯。 咁你夠忠實，咁你夠死忠，你前面聽埋佢個 top show， 你咪知咯。即係。 咁明顯啦，即係分到邊啲，即係純粹攞名攞簽名邊啲係真係。 冇太嗱呢個咧就個人少少不滿嚟，就佢當事人就唔好咁介意，因為我覺得都係嗰幾有問題。點解咧？因為有一team人咯，應該係一team嚟嘅，就攞上去，因為佢嗰邊今次咧就好好人，佢就話。任何佢過去相關的產品甚同人質都可以攞上去簽。哦，咁我就攞咗呢個發明工房初回限定版嗰件特典上去俾佢簽。咁啊冇乜嘢啦嚇，咁佢當然就係、是、哇，咁呢條友仔咁啊，咁啊唔緊要，我呢啲唔緊要嘅，有人簽乜嘢咧？因為其實 Keys 年齡都係大家都知噶啦嚇，即係佢之前咪一路都有人嚟嘅，佢。攞咗之前一個嗰啲應該好似係暗標攞嘅一張好大張嘅掛布啊，應該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布材質好大張嘅，我唔知係床單掛布定係乜嘢咯。 你冇位置係嘛？ 因為高過人嘅張嘢係。 Okay. 然後攞咗上去簽，但係最嗰上邊係有上年同前年最少啊，我見到係有上年同前年嚟嘅 Keys 代表 Keys 嚟嘅來賓。係佢嘅簽名嘅，咁不過個最莫名其妙的一點就是，先生張嘢咧同阿區都冇任何關係嘅，因為之前咧你 key 寫其他人嚟咧，你簽你俾佢簽都冇問題，都相關噶嘛。但係區都係冇錯，佢係同佢係話星之夢啊，佢有畫做個原畫，但嗰張圖案本身同佢冇關係。 啊 即係我係望住佢嗰下咧就 好尷尬， 係有面有幾分尷尬。咁啊， 即係簽你唔點好啊？就係都未到，雖然都係 key 寫， 係唔係都簽嘅？不過就係咁關到底關我咩事咁樣？嗯，係呢個可能 主插曲啦。 啊咁我當我睇唔到啦。 OK， 咁除咗呢個之外，有冇其他嘢喺睇嘅 event 睇咗？例如好似。好似有個搶仔打嚟咗，係 咪？死咁嘅。 鄭立啊！ 阿鄭立同埋阿張老師，我淨係識佢幾多，佢就係阿張教授啦嚇。 阿張教授， 我淨係記得就唔好意思啊，真係唔好意思。 真係吹水節目啊！一個 我諗住，我以為佢哋講好正經啊，講我原本嘅題目，跟住同佢講冇啊，佢成場喺度講爛劇。 係啊，同埋咩咯？同埋即係好似點樣講啊？即係出乎意料，佢講啲好深入嘅嘢咯。突然好似見佢。 你話好深入都幾深入嘅，因為 唔係即係好似即係唔應該喺台上面講嘅啲嘢，我覺得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唔會得罪唔少人嘅，根本上會。 咁冇乜嘢噶，你都系、 即系业界嗰、那个，即系后边嗰点操作啊，成嗰啲啊， 即係啲。 我覺得佢講嘅全部都係事實嚟， 大 部分都係事實。 當然啦。 不過咧就就 不過好難先知後。 鄭立應該就冇做準備，冇成。佢講啲嘢咧就基本上都是離題的。 系啊， 即系下下都差到四围都系，好，佢讲嘅就好偏翻上到佢要讲嗰啲，香港冇自由啊，乜乜七七啊， 深都想讲嘅嘢啦。 系啊，嗰阵大家听开佢讲嘢，你都知佢讲啲乜嘢啦。咁我唔详述了。咁但系我见到阿张教授就好努力咁将啲题目扯翻嚟，大部分正经嘢嘅都系张教授讲出嚟。 铺租同埋呢个控制翼啊嘛， 即系咁人哋比较努力啦，即系比较贴翻个题， 即 系咁你不过就可能都系因为佢哋冇乜 上台经验嚟噶， 唔系上台经验主要是我覺得是沒有準備到。 哈哈。 他們講的東西都比較初自然的，又不是自說自話的。 即是很行貨，即大家應該即有跑書應該都會大概知道，已經知道個情況怎樣，那些情況的 case。即是很即興咯，變成沒什麼組織。即雖然我好明顯見到張教授係真係有料嘅， 真係頭下自由發揮咯。即係你派咩題目，好似我答你咁樣咯，成件事唔知我見到嘅係。 唔係咁咁啊，因為鄭立講咧就講嚟講去都講翻自己啲嘢，所以就唔需要做咩嘅。張教授就真係講貼翻啲題目嚟講，雖然有時我都覺得佢係冇答到台下邊講乜嘢，咁呢啲成日好容易。唔係因為佢答非所問，係純粹係因為佢聽唔明台下邊想問乜嘢。即系我听得出台下想问啲乜嘢嘅，即系但系台上就冇 get 到佢哋想问嘅嘢。 嗯，好啦，差唔多啦都，因为其实夹都拉住夹，冇嘢讲拉住乜嘢咁出嚟咯。冇嘢啊？ 冇啊，咁因为我坐定定听嘅就佢哋两个嘅，咁所以其他我就不清楚。 OK 啦，冇咩特。 再一件好似啲唔知咩行内话。就過來唱咗歌，台下一樓唱過一次，三樓唱過一次，我淨係記得。 冇啊，同埋有啲同人表演咯，即係好似黎黎 啲老黎嗰啲啦嚇。嗰啲就向來冇追開，唔好意思，我真係唔識佢哋。 冇，其實 OK 喎，見做出嚟個。 哇！直情冇睇，所以我連評價都冇辦法評價。 Okay、 因為個時間點幾尷尬嚇，十二點零。 系嘅 ，OK 啦，咁今集就差唔多啦，咁夹硬冇嘢讲，即系连冇嘢讲都俾我夹硬咬半个钟到咯，咁 OK 啦，咁下个礼拜我再谂下有咩可以讲就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